好啦，咁呢个通罪呢已经讲完啦，即係话呢部经开始嘅时候呢係有六种成就啦，又有呢个比丘众、辟支佛众、菩萨众、天龙八部，大家聚会一齐係想听佛讲经，咁呢部经呢这个罪分呢这个六种成就具足了。现在跟字呢就讲别罪，开始别罪。别罪首先呢就是阿能尊者是堕人室的因缘，因缘。因这一科之中呢又分三科，最初呢就是佛真应供。是波斯匿王为其父王，委日迎斋请佛供役，自迎而来广切真修无上妙味，兼佛亲言之大菩萨，城中佛有长者居士同时焚僧处佛来应，佛斥问时分领菩萨及阿罗汉为应之祭子。这里呢是别罪，又叫做发起罪。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是不同的，等于发花经发起的时候呢，发是在它未根放白毫光，照东方百万万八千佛土，当时法会弟众呢都不知道为什么法会放这么大的光明。当时呢弥勒菩萨就请教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就告诉弥勒菩萨，他说法现在放光现谁呢，当说大法。因此呢法呢从定出真是讲这个妙法莲花经一乘大法。这一部经发起的因缘呢就不是由法放光了，是由阿能发起。阿能呢因为呢是去乞食堕于这个淫室，回来之后呢见到法呢就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善罗最初方便，又发起这部经了，发为这部经发起的因缘。讲到阿能，大家都熟悉，阿能本来呢是发生大事来的，现在是示现一个凡夫小乘人，虽然是多闻第一，但是未有这个道力，因此呢是就被这个邪术啊，这个娑毗迦罗先梵天咒所摄。这一点呢就显示学法一定要从闻思修然后得到利益啊，一定要多闻，多闻之后呢就要回去想下，想完之后呢还要真实去修行才得到利益。因此阿能就示现堕落淫室。第二点因缘呢，阿能是佛的很喜欢的弟弟，是佛的堂兄弟来的，但是他想着佛这么锡我，佛这么多功德，佛这么多三昧，给一些给我都得啦，使乜我去修啊，所以他多闻不修。点知呢生心本不相待，即是你的生同埋我的生是不能够代替的。佛的生佛的心是有功德有心昧，不能够比得阿能，一定要阿能亲自去修行，然后可以证得这个圣果。这一点又是给我们的教训，学法你不要 你收埋我嗰份啦。佢食埋你嗰份，你都唔得啊！你都肚饿啊，系咪？何况话修行，佢收埋你嗰份。所谓俗语话：公收公得，婆收婆得，唔收就唔得。咁所以咧，佢呢阿能尊者就示现啦，示现哦，虽然我多问，我唔修行都系唔得。咁你哋就睇住啦，你哋问咗之后就要收啦，哦。因此呢，有呢两点啊，阿能尊者呢就示现堕落啦。讲到阿能啊，是有先讲到呢度，下一次先讲阿能啊。是嗱，呢度话是波斯匿王，是就休下自知呢个时候。圣众齐集的时候，诸法风起的时候，亦即是彻底共佛及僧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彻底共佛呢，是功德倍胜。那大家记住啦，当自念解下那天呢，大家就多些次供养啦。哦，咁啊，嗰日供養法及僧咧，啊，功德比平常咧大好多嘅。咁波斯的王咧，佢親近法嘛，所以佢就知道嗰日咧，設齋供佛係福德最大，因此咧，佢係國王啊，佢有虔僧第一啊，所以咧，佢嗰日咧就阿打咗。order 咗嗰日咧，一定系要佢嚟供佛，要请佛到佢皇宫去。但系佢不但请啊，请佛亲自嚟派车嚟迎接佛去，不但迎接佛，而且迎接呢啲大菩萨去。所以咧就话波斯匿王为其父皇委日迎斋请佛供益，自迎而来，广设增修啊，无上妙味哦，兼佛亲迎之大菩萨。咁啊，圣宗咧，法同埋支大菩萨俾呢个波斯匿王请咗去啦。但系同时呢个圣宗咧，仲有好多长者居士希望法嚟应供噶。咁法咧就派文殊菩萨你去分配啦。嗱，你分配边啲去边一家，几多人去边一家，你去分配嗰啲人去应知祭子啦。哦，咁啊，再讲翻波斯匿王伟日系乜嘢咧？系佢妈爸爸系过世嗰一日，俗语所谓忌辰。哦，响未曾有因缘经里边话。波斯匿王呢啊，是问法，他说世尊啊，我的爸爸从来呢是很善心的、哦、他不但是供养这个外道，而且是收这个禁戒，不吃酒肉的、啊，连呢个五生葱啊、蒜啊都唔食噶哇！哦，而且佢上行布施修福嘅，年年都系用几多少一千头嘅耳牛供养婆罗门啊，俾嗰啲婆罗门教啲人咧系饮牛奶噶。咁样有四十年咁耐咧，就布施咗四万。只牛啊，佢功德就好大啦。而家生响边度啊？系咪生响天啊？当时佛就话俾波斯匿王听，佢话可惜你爸爸现在啊，暴在地狱啊。哦，咁你哋会唔会为而好心冇好报啊？啊，佢又布施，又食斋。不吃酒肉嘛，又修行，布施了四万只牛，很多钱的了。但是法说他现在在地狱里面啊， 咁啊，佛话点解咧？咁佢因为不值善事，不值善有，无善嘅方便。虽然佢修功德啊，系能免佢嘅罪过。布施功德咧都唔会遗失嘅。等佢受现呢啲罪报之后，佢就受佢福报咯。所以布施是好的，但是不是即刻眼前布。布施呢，凡是任何功德都是有现布、有生布、有来世布。现布就是眼前布，即刻布，今天这一刻就布。生布呢，就今生布或者来生布。未来报呢，就多生之后先报。所以呢，我们无论如何呢，都要布施。行菩萨道第一个要布施，学法又是第一个要布施。所以有些人说，我这么没钱，你叫我用什么布施啊？布施不是一定要有钱的。那师父在这里抹地啊，你说师父我来抹啦。这个是力布施， OK， 是力布施。还有人家在那里做事诵经呢，自己很欢喜听，这个是心力布施。总之呢，无论我们智力、心力、体力、时间、精神都可以布施，不是一定要钱。而就算讲钱啊，你唔好话我咁少钱点布施啊？布施咧，嗱，古人有话：布施犹如井中水啊，一边打撩一边来。三朝五日不打水啊，何曾满泻到井边？明唔明呢个意思啊？你们年老一点的人呢，或者见过井，或者后生的人扭开水喉就有了，不见过井，我就见过井。我们福寿村前面的街边那里就有一个井，井水呢真是你几多人来打呢，除非特别天旱，如果不是你几多人来打呢，打完都有水的。所以说井中水一边打一边嚟，你说啊，禁止这十日不准你打水，那那个水井水呢又不会说写上来满个井边的，是不是？这个是事实来的。即是等于说你说我没有钱，我不报施，我袋里面啊数来数去有几百蚊，袋住袋住，我不报施，但是始终你有一天都洗晒的，待不稳的。你就算布施呢又不见话没了，这边布施完呢，这边的钱又来了。所以呢，各位要有欢喜心去布施，要量力去布施。没金钱可以利用力量，没力量可以用态度，笑下都是布施。我都是笑不落啦，咁咁你有一种同情心都是布施，系咁布施。咁啊，布施咧最紧要做心。有一个黑衣女，有一日咧，佢见到嗰啲才子咧，大担晒担，大担细担，又饼啦，又糖啦，又米啦，好多好多嘢担向嗰间佛寺去。佢话：咦，今日有人供斋喎，我跟埋去都有餐食啊！于是就跟住你入嗰间寺啦。咁呢一个大富翁啊，既然系布施得嗰啲法师咧，当然佢亦可怜嗰啲乞衣啦。就又给一份给个黑衣女吃啊，黑衣女吃饱了好欢喜，好欢喜。那个斋子呢供完佛之后呢， 咁啊，大和尚就为佢说法，为佢说法咧，赞叹布施嘅功德。咁呢个乞衣女咧就好高兴，系原来布施功德咁好，可惜我冇钱咧咁。系有喎、啊、有喎、啊，我琴日响垃圾堆里边执到两粒钱，有两个钱而家响袋里边，好我就拎去供养。咁佢就拎出嚟咧，好虔诚咁样咧，就拎去奉献咗俾嗰个大和尚。系大和尚就为佢祝福说法，好高兴，好高兴。于是咧，大家呢个法会完毕咧，大家离开呢根子咧，佢又离开啦。离开嗰阵时好高兴，好高兴，食饱饭啦，唉，就响棵树下嗰度咧瞓觉。哦，冇嘢做嘛，瞓觉。咁啊，啱啱嗰个国王啊，呢、这个就系二眼部啦，吓、啊、个国王咧，送殡啊，送咗皇后出殡，就经过嗰度咧，就睇见呢棵树下咧五彩长云冚住，佢话啊呢度梗系有贵人喺度啦，嗱、啊、叫嗰啲侍卫咧。拉个马啊，向嗰边走，去到嗰度一睇，哇！一个仙女下凡咁靓喎，靓丽，请佢翻皇宫，封佢做皇后。哦，咁呢个乞衣女话系、哦，供佛功德真系大、哦，马上做咗皇后啊！佢话我今日之所以做皇后呢都是布施的功德，於是呢他就请那个皇帝，他说国王你给点钱给我、哦、你拿钱做什么，我要去布施。他就讲他有恩怨，他说本来我是一个乞衣女来的、啊、你看得起我封我做皇后，这些都是法力加倍，我要去供佛及僧。国王话：，唉，使乜俾钱你？你要乜就攞，皇宫咁多嘢，你乜嘢都可以攞。于是系人嚟，一担一担一担，乜嘢都一担一担，担担上去，就去到知客司度。知客司啊，哦，好，收咗佢。咪收咗佢之后咧，咪设斋供佛咯。唔见咗大和尚啊！大和尚唔出嚟。咁佢就走去问知客司啦，佢话我以前系两个铜钱嚟供佛供养大和尚，大和尚亲自迎接我，为我说法，为我祝福。今日我拎咁多嘢嚟，大和尚做乜唔见我？大和尚话打钟打鼓集中登堂说法，佢话布施咧。是讲心的，不是讲物的。诚心诚意呢，两个钱的功德呢，胜过今日咁多物质的功德。为什么他今天做了皇后很骄傲啊，以骄傲心来布施呢，功德不大，所以不用动到我来为他祝福嘛。各位又知道了，布施不是多和不是少，而是诚心专心、哦、你能够诚心布施呢福得很大。还有、啊、你不着相布施、啊、所谓无相布施呢功德更大了。但可惜这个波斯匿王的父王、啊、他不但着相布施、啊、还假假意布施，还讲大话布施、啊，你看看佛怎样说呢，他说那个国王呢就问释迦牟尼佛，他说我爸爸布施这么多东西怎会有罪过啊。佛呢就说给国王这个波斯匿王听，他说你爸爸有六种罪过、啊、第一种是骄傲啊，骄慢啊，事务大小啊，都嗔恨心重，打人啊，唔收忍辱，国王打人啊行事啦，系咪啊？ 咁所以咧，佢话你第一个种罪，第二种罪贪求呢个获利啊，天时不平啊，令到天下人咧为怨行。第三咧，风起打猎啊，风起游戏啊，令到呢啲人民同埋众生都困苦啊，危害众生嘅性命。第四咧，幽禁宫女啊，令到呢啲宫女咧系受苦咁。第五咧系贪着女色，贪生忘教，令到咧大家都有怨恨。第六咧系惊婆罗门偷食丑肉，佢对婆罗门讲话：好好，我拜你做师傅，我都唔食酒肉，但系翻到皇宫偷偷地食酒肉，哦，讲大话。咁啊，佢行为咧系好虚伪，有呢六种罪过因缘，而家喺地狱里边，咁波斯匿王咧就好唔开心，好伤心咁样请教法。应该怎样去教我父王呢？咁法呢又是教他在真智之日供佛及真，凭这些功德呢就可以报他父王的恩了，令他离苦得乐。因此年年这个波斯匿王都在这个公益里面供佛，而且亲自去认这个法。公益是什么呢？咁即是正殿的两边，在这个皇帝正殿的两边设祭，增修八味来供法，而且亲自来祈愿精舍去认请法和菩萨，由此呢知道他是诚恳真实，不是好像他父王那么开艺了。那这个城中的长者呢有十德啊，年纪高啦，所以啊，前几年呢没人叫我做长老的，而家有人叫我做长老啦。咁咪显然是真系老啦哦。咁啊，第二呢就姓贵，第三就位高，第四是大富，大富先要有资格做长者吓。咁、啊这个呢威猛，而且有一种威德，智心有一种大智慧，而且是年龄高、年期、行政、即是不但是年纪大，而且的行为呢很清静礼备，而且很有礼貌，不会骄傲。上叹就是为上在他之上之人所称赞他的，赞叹他的，下归在他下属的人归向他的，有这十德，然后才可以叫做长者。这些长者什么叫居士呢？居家之士，居家修学佛法的人叫做居士。但是呢有位的居士，有无位的居士。有位啊，这个位是指哪个位啊？是指这个位有地位。有些人呢只是有钱未必有地位哦，因为有钱又有地位的人呢等于佛教里面啊，这个苏东坡居士又是有钱有地位咯。苏东坡是做官的嘛，是不是？譬如说庞居士，大家都知道庞居士有仔有女，有仔不婚，有女不嫁，是吗？坐法立王这个庞居士，咁呢这个居士是在家修行，叫做居家之士，但是呢就没有地位，没有做官的。咁你们大家呢在家学法的都是叫做居士，居家之士。这帮人呢都来请法应供，法呢就派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分配大家去应供了。OK， 那么弄到现在讲阿难了。